你可以想象吗？穿一身运动装，在钢管上面呢劈叉转圈翻转。张希达呢是成都钢管舞界无人不知的钢管舞爷爷，近来他夺得了2017中国钢管舞公开赛艺术男子组金奖。他学钢管舞4年的时间，坚持每天练习，说只要跳得动就继续跳下去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凭实力而不看年纪。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，FM 969，品味

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生一世如梦初醒，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 九公益主张，九六九公益主张，公益主张。 小李啊，以后这个纸啊，一定要记得双面打印啊。 我是一张纸，曾经我也是一棵树，经过20年成树，直径0.6米，高18米，经过采伐、蒸煮成浆、压榨烘干燥，再压光制成了卷儿，然后裁切包装好，从很遥远的地方运到这里，来到。你的面前。 全球每年消耗掉的3.35亿吨纸张中，70%的原料来自天然森林。 请双面打印，让节约双倍。 我叫小 Q，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。可是，去超市时， 哎，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！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？ 乘地铁时， 天哪，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？ 去公园时， 妈妈妈妈，有狗我害怕。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。我是导盲犬，我很温柔，希望你们接受我。 是谁在敲打我着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 声音。很好玩， 很搞笑，很无语，很奇葩， 九六九 朋友圈。 我是龙毅，小羊咩咩发表。有的女生非常喜欢绕圈子，有时候真的是让你猜到死都猜不出来。比如说昨天吧，一个女同事呢送了一个温度计给我，让我猜一猜是什么意思。我想可能就是留意天气变化啊，注意身体之类的啊，也有可能她对我有好感，是不是？结果今天她跟我说，隔壁科室姓温的主管呢妒忌我们，让我这个当主管的留个心眼儿。温度计就是妒忌的意思。 无语了。 沐日葵发表，逛超市，我看到一个收银员呢非常认真地数着满满一大箱的硬币，马上就要数完了，结果有个小朋友呢一边跑一边唱说，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24678。 然后那个收银员就很郁闷很淡定地把硬币倒回去重新数了。金鱼发表，昨天跟老婆吵架，我说你别以为你长得漂亮我就不敢打你了，我以为他听完就很开心嘛，结果他回我，别以为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就会放过你， 受不了了。 最怕冷的宝宝发表，我有个5岁的女儿，昨天晚上她在看书，我过去问她，这个字怎么读啊，她说 大小的大， 那这个字呢， 大小的小， 我又问她这个呢，她回我， 爸爸我作业还没有写完，没有空教你字啊。 马小浪发表， 大三那一年呢，我在一家平面设计室实习，老板非常抠门，到单位一个星期之后呢，赶上了一个项目完成，老板说请大伙吃饭喝酒，没喝两杯全部的人都醉了，趴在桌上只剩下我跟老板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我觉得有点尴尬。然后我旁边一个同事戳了戳我的腰说，快点醉，不然该你结账了。 Oh no， 可微瞎发表。一，我最喜欢冬天，因为冬天没有雷雨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放心的发誓了。二，有些朋友虽然很久没有联系了，但是一见面呢还是能让你想起来为什么这么久不联系他。三，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类人，他们表面上跟你和和气气，显得特别懂你，最后做出的事情吧却总是跟你的意愿和初衷有着天壤之别，并且在一段时间之内呢会给你带来难以估量的无法挽回的损失。你生气，你无奈，但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只能够寄托于时间的流逝，让伤痛慢慢的愈合。这类总跟你作对的人就是理发师。这里是九六九朋友圈，我是龙叶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跟我一起分享你朋友圈的爆笑故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的话呢，我建议你可以做八件事。第一个是列一张表，记下所有开心的事情。第二个是破费一点，买一件你一直想买的东西。第三呢，是给周围环境添一点什么东西。第四呢，是拜访两个好朋友，跟他们谈一谈开心的事。第五个，买一盆新花草或者是一束花。第六个，打扫和整理你的环境。第七个，做一件不留名的好事。第八个就是拜访一个你很久没有见的朋友，加油咯。

明而让我感动的。 快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，随心节奏，自在生活。现在是早上9点，我是九六九爱音乐 DJ 英奇，经典九六九，给你最温暖的。